哥哥，嗨，你好。 我不是矮油哥哥，我是巨胖叔叔，你怎么啦？ 我生病了。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 那呢，好不了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是公主病啦。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，我要去学游泳，冲浪板要单手来扛，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，要我奔放在海浪上逆流飞奔，我学过来几行，要我学游泳晒太阳，因为你说太热，热热的想你，我在自己童话世界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，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行，哭着说要去晒太阳，我